天上掉馅饼是做梦，想不到今天倒成了真。天成啊， 哎， 你说的真不错，不过就是掏鸡还要舍把米呢，这专利这工厂也没谁白给咱村吧。买专利得多少钱呢？ 15万。 刘老师，建这么个厂子又得多少钱呢？ 85万左右吧。 一共100万。 100万。 这么多呀。哎呀，天成，你冷不丁打哪儿弄来这些钱？是刨出了金元宝，还是抢了银行了？ 这钱呢，有来路。 说哪儿呢？ 办代厂，咱实行股份制。 股份制， 集资入股，家家做股东，户户有工人，共同投资，共同致富。 说了归期，你这是要让大家往外给你掏钱呐？一掏就是100万呐！ 100万。那得卖多少菜呀？ 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呢？ 天成，这支书啊，我也当过2届，闲言比你也多吃了几年。照我看呐。你少说两句，没人拿你当哑巴卖啊。 李书记， 哦，刘老师， 咱们的合同呢已经签了，如果你们不能履行，要付7%违约金的。 刘老师，瞧您说的，这违约金不就是10000块钱吗？ 书记，10500。 刘老师，这10500您拿不着，我要给就给您15万。天快晌午了，回家吃饭，我让秀莲给您擀面条。 谈着事儿。

过一个男人，他这钱来的不容易呀。这不是饭店里是认准了，我就是个人借钱也要把厂办起来。 天成， 不是， 大家都想好，不愿意干的可以走了。走吧， 天成， 走吧， 天成叔，我 都走。您要走，

心里头舒服。你这是变着法的表扬我， 我做的还很不够。 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 我只锁在那德国炉，我不放心。 哎，等等，等等。 Thank you.